第122章，监考官154，上。 油货忽然翻身坐起来，被子松松垮垮的裹着油货窄瘦的腰腹，他若有所思的对秦鸠说：“ 你想，一般人什么情况下会借别人的东西？ 自己没有的时候， 什么人会没有童年照片？” 或者这句话应该这么问，什么人会没有童年？ 他们对视了一眼，神色变得复杂起来。什么人会没有童年呢？如果仅仅是指人生的一个阶段，那谁都有，只要是个人，就一定会有那个成长过程，除非他不是，除非154根本就不是一个正常概念里的人。那154是什么？油货不可避免地想到了一个存在，系统。从秦鸠的眼神来看，秦鸠应该也想到了相同的答案。楚月说过，曾经很长一段时间，系统一直存在于油货的眼睛里，以油货的视角认知世界。如果系统还以油货的视角认知自我呢，那确实有可能把童年的油货当作自己。油货又想起了很多关于154的事，很多当时没有注意的细节。油货突然想到，自己第一次感到被窥探，就是在第一场考试的监考处，在那栋小楼的走廊里。那时油货正在跟154说话，整条走廊除了他俩没有其他人在场。如果154是系统，那就很好解释了，那是因为对方的存在让油货下意识感到警惕。油货又想起了曾经有人开玩笑说，如果系统如果拟人化，那一定是一个不通人情的扑克脸。154的形象跟这种假设很像，又不完全一致。154刻板认真，总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，但在非公务状态下，154又会突然表现得很跳脱，似乎不那么正经。其实比起那种单一的假设，154这种性格才更接近系统本身。毕竟系统曾经的学习对象有两位，油货和楚月，系统继承了其中一个的淡定沉静，又继承了另一个的活泼直率，最终就会表现出这样的两面性。 诸如此类的细节很多，油货越想越觉得这个猜测无限接近于真相，154就是系统本身。但是也不太对，秦鸠沉吟片刻，用词隐晦地说，如果真是我们猜的那位，那么有几点说不通。一是系统没有这样做的动机。的确，不论是考场、监考区还是休息处，系统几乎无处不在，无所不知，系统何必把自己拟成人呢？二来，秦鸠特别混账地哼笑了一声，哼，二来他要真是系统，我们早被逮住800回了，还有今天， 不排除他打算等我们全部汇合了，一网打尽。 确实不能排除，不过还有一点。 什么？ 别忘了系统的优越感。油货愣了一下，立刻明白了秦鸠的意思。系统极其自负，他最核心的坚持就是系统自以为的优越性。绝对的理性和绝对的恪守规则，是系统和人最大的区别，也是系统觉得自己远远高于人的关键。系统怎么可能放弃这些优点，把自己变成一个普通人呢？油货思索片刻，又想到了另一样存在，他们正试图寻找的修正程序。如果154不是系统，会不会就是那段失踪的修正程序？ 比起猜来猜去的，我喜欢更直接的方式。 听见房门外有人语声，秦鸠套上长裤，又伸手捞来干净衬衫。我也喜欢，不过有点冒险。 秦九嘴上说着冒险，表情却不以为意。 目前为止我们干过一件不冒险的事儿吗？ 秦九坦然道，没有。他说完就笑了起来，衬衫的纽扣还没扣上，秦九敞着前襟，露出的胸腹肌肉结实精悍，透着一股落拓不羁的英俊气质。那就劳驾我们考官 A 先起个床。秦九冲游货伸出一只手说，要拉一把吗？ 滚。 游货不轻不重地拍开他的手，掀开被子下了床。十分钟后，警报声响彻整个监考处。 有考生违规破坏监考处信息系统，请相关监考官立即就位，予以严厉处罚。有考生违规破坏监考处信息系统，请相关监考官立即就位，予以严厉处罚。 154刚从浴室出来，正要套上睡裤，就被922扯走了手里的东西。 赶紧，又有事儿了！我说怎么刚刚眼皮跳了半天？ 先把裤子给我。 154一把夺回睡裤，简直要翻白眼。 我听到警报了，老大和那位又搞事儿了。 922心说，浴室没喇叭，你水声开那么大还能听见？狗耳朵吗？ 算了，听见正好，赶紧换正常衣服。 922积极得很，把干净衣服一件一件扔过来。154看也没看就往身上套，结果发现袖子长一截，裤子也长一截。154又把这些衣服扒下来扔回922这个棒槌脸上。 这是你的，把另一套给我。 哦，我说怎么不对劲。 等922穿好衣服的时候，154已经一身利落地出门了。 算了，你先下去，我马上来。 922套着一条裤腿在床边蹦，托922这个大傻子的福，154单枪匹马下了楼，在信息室碰到了秦秋和游货，人赃并获，又单枪匹马将两位带到三楼，最后单枪匹马被四只手拖进了禁闭室。154只有满心的不满。 老大，你们干嘛？ 154被按在椅子上，秦秋游货一人一边撑着桌子，垂眸对他说， 借着禁闭室问你一点事。 这种小事直说就可以了，不用搞成绑架。 154没好气地抓住桌沿，想要站起来。 问什么事儿啊，老大？ 就想问一下，你究竟…… 秦秋说到这里，居然卡顿了一下，他脸上少有的出现一丝迟疑。游货当然知道秦秋在迟疑什么。154跟了秦秋这么久，张口就问你究竟是谁，有一点伤人。秦秋舌尖顶了一下腮帮，还在斟酌，游货已经替他问出了口， 你是系统吗？ 154愣了两秒，脸色唰的变了。游货这句话虽然值得令人呕血，却有自己的考量。在不确定154的身份之前，游货不可能把修正程序的存在抖露出来。游货选择这么问，一来如果154真是系统，他也没多暴露什么；二来如果不是系统，对方一定会即刻否认。没有哪个无辜者希望自己跟变态扯上关系，只会唯恐避之不及，到时候再追问也是来得及的。结果154的反应两边不靠，他表现得既不像被揭穿索性撕破脸皮，也没有立刻否认他和系统的关系。154僵了很久，才扯着嘴角说， 你们觉得我像吗？ 这次游货依然答得很快， 一般，不算很像。 154的脸稍微有了一点血色，他嘴唇动了好几下，似乎也在斟酌。又过了很久，禁闭室周遭开始出现变化，154这才突然动弹说， 我 可以算系统，但也不准确。 一五四扫了一眼四周，舔着干涩的嘴唇说： 能回去再说吗？禁闭室快生效了。 游惑又想起他和一五四第一次聊天的内容，没记错的话，一五四似乎特别害怕禁闭室。系统会害怕禁闭室？这个想法让游惑更放松了。 离彻底生效大概还有两分钟，你要不长话短说，不然我们还得再找一点东西搞破坏。 找东西搞破坏？你们是故意的？ 不然怎么来这儿说话呢？ 一五四沉默了，他木着脸问： 你们搞出全楼警报，就是为了把我拖进来说几句话？ 秦秋点点头： 是啊，牌面够大吗？ 一五四默默无语，过了片刻，他摊着脸说： 老大，其实想要不被监控的聊会儿天，跟我说一声就行了，我有办法让你们在房间里聊，不一定非得搞得这么轰动。 看到秦秋的表情，一五四绷住脸，把椅子往后挪了一下。你能屏蔽系统监控？你能屏蔽，为什么不早说呀？ 以前不太行，容易出岔子，现在稳定一点。我知道你不喜欢整天被盯着，昨天让给你们那个房间其实就开了屏蔽了，在里面说话不会被窥视。 游火心说：怪不得，怪不得他们鬼混那么久也没有收到系统任何警告。秦秋抹了一把脸，说不上来是高兴还是不太爽，他没好气地盯着一五四看了半天，指着门说： 行了，走吧，一会儿耗完三个小时去找你。 一五四一秒也不想在禁闭室多待，健步如飞地出去了，留下两位大佬撑桌对望，自己把自己尴尬笑了。